一曲心动， 欢迎大家来临我们这个 Radio 99网络电视的第一个免费的show 啊，咁咧就会喺呢个 YouTube 啦，或者系你哋而家收睇紧嘅呢个 Radio 99.TV 嘅频道啦。咁哇，我好开心啊，因为咧第一咧就系第一个免费嘅节目啊。嗯、我很少不收钱做嘢，你知唔知啊？ 做下慈善啦， 系啦， 大家可以 做下慈善系嘛？我成日都想做啊，但系生活逼人冇办法啦。 唔系，成日都有做，不过做都俾人话啫。 系啊，好惨啊！真系， 唔 好讲啲唔开心嘢啦，真系。咁啊嗱，首先介绍我自己先啦，因为有啲朋友咧，而家喺 YouTube 嗰度睇我哋呢个节目咧，未必知道我是谁啦。咁咧，其实我就系呢个 Radio 99.TV 嘅呢个或者 Radio 99网络电视嘅 CEO 啊，自己称自己为 CEO 嘅花家姐。Hello， 大家好。咁咧，我就系、是、多谢。咁我一个网络呢个电视嘅一个主持人啦。咁啊，而家全职嘅。咁啊，亦都得到一啲朋友嘅支持啦。咁啊，可以喺过去咁多月里面咧，都系做啲收费嘅节目啦。咁我主要系做一啲暗黑嘅节目嘅。咁但系依一家咧，我哋开始呢个免费节目嘅时候咧，就会有啲新嘅唔同嘅尝试啦。 光明啲系嘛？ 可以咁講啦，或者多層面啲啦，見到我陽光嘅一面啦。咁因為我哋啲聽眾咧，即係俾錢嗰啲咧，佢哋好中意聽嗰啲好鬼重口味啊，好激啊，或者出邊咧冇人講嗰啲啊咁樣嘅。 灰灰地嗰啲嘢。 係啦，咁其餘嘅話咧，究竟佢哋即係譬如音樂節目會唔會俾錢咧？我唔知啊，我唔敢接受呢個考驗。咁啊，暫時咧，我哋都會用一個免費嘅形式。希望吸納多啲新嘅會員啦，吸啲新血啦，咁樣啦，嚇咁啊！呢一個音樂節目咧就係叫做一曲心動，咁啊逢禮拜三咧呢個暑假嘅期間咧，9点至10点就會播出嘅。咁啊，大家見到我哋而家呢一個空間咧，就同我哋平時嘅 studio 咧就好唔同嘅，因為咧我哋移師咗去一位音樂人嘅一個地頭嗰度幾靚，其實咧係一個功效活化嘅好例子嚟嘅呢個。 邊個先？ 係啦， 下次咧 邊個啊？ 係邊個？ 而家開聲嗰個啦。 開聲嗰個。 Henry， 我哋俾 Henry To。 Henry To 係啦，係一個音樂人，不過以前係做一啲生意咁嘅係嘛？ 做廠啦，總之辛苦啦， 係 冇錯，做住 係嘛？咁而家 過唱歌嗰個， 而家唱歌喎， 退休生活嚟， 咁即係證明有銀啦。 係啊，自己中意做自己中意做嘅嘢， 係咪啊？其實我都係俾 你得咁多嘅兩時啲嘢。 係，其實我自己搞網台都係咁嘅心態嘅，咁都係做自己享受嘅嘢啦，同埋你 enjoy 嘅嘢先可以感染到人啦。我亦都俾阿 Henry 咧，其實感染到我，即係佢對音樂嗰份熱誠啊。咁或者你講下啦，其實呢個節目啊，你我同你合作啦，第一次，你自己有咩感想啊？講幾句。 冇嘢嘅， 冇嘢 玩就玩咯，係咪先？ 係。 即係人，即係好簡單嘅啫。即係好到某個年紀啊，或者係唔好話好似我啲年紀啊，年青都好啦，梗有試過一啲經歷嘅。 係。 經歷之後咧，你就知道咩係重要唔重要啦。 係。 人生嘅時候係咪先？ 你咩都試下咁咯，即係咩都試下咁樣。 係啊，咩都試下啊嘛，咁嚇。過一段日子，咁你知道係值得噶嘛？呢啲嘢， 咁其實音樂就世界語言嚟噶嘛。咁啊，我諗我哋嘅即係會員或者非會員都好啦，都會即係有唔同嘅音樂令佢哋即係覺得感動過嘅。咁其實呢個節目就係希望透過啲歌曲帶出我哋自己嘅一啲感受啦，或者大家有共鳴嘅嘢啦。咁啊，我哋今日第一集啦，咁啊，除咗有我同阿 Henry 喺嚟緊嗰幾集都會出現啦，亦都係佢嘅拍檔啦，就係阿 Danny 嘅， 係各位好，係 吉他手 ，Hello， 咦 ，Danny 都係好似一個專業人士嚟嘅。 專業 佢係咪啊？ 佢專業做議員啫，佢 專業做議員。議員中意 之前嘅事嚟嘅， 之前係 嘛？以前做係我觀塘區嘅前議員。 但係嗰陣時我做議員，我唔唱歌嘅 喎， 飲歌都冇隻嘅， 係咪啊？ 而家唔同啦，開心多啦， 即係而家常態咗。 係我好羨慕你哋退咗休可以做自己即係咁 enjoy 嘅嘢啦，即係又冇生活負擔或者壓力啊。 其實有嘅，不過 係咪啊 ？Henry 叫我嚟咪即係點都要唱下咯。 哦，呢啲咪就係友情咯。嗱，我咧就咁啊，除咗友情咧，都有親情嘅，因為今日咧就請到。小女子的这个细佬啊，大细佬，咁啊 Ricky 啦 ，Hello 大家好， 俾佢上声佢先， 我歌声有 Ricky 啫。 嗱 Ricky 咧就即系屋企嗰啲长辈咧，话说咧系攞嚟洗面茶噶，而家多到，咁我都觉得 夸张，冇夸张。 我呢个细佬咧，真系佢啊，即系劲中意唱歌，由细到大都系好中意唱歌，咁当然亦都唱得好啦，不断咧参加咧唔同嘅。即係地區嗰啲比賽啦，咁獲獎無數喎，據聞係嘛？喂，其實你而家成日咁去參加啲歌唱比賽，你厭唔厭咧？ 而家已經好似阿 Henry 咁樣，佢哋咁啊，退休㗎啦已經。 退休啦都。 而家唔唱啦，而家中意玩下啲其他 中意嘅歌， 係啊，中意唱自己中意唱。 阿 Wicky 嗰度好喎， 係。 頭先我哋喺度同阿寶子夾歌，我都阿 Wicky 啊，阿 Wicky 唔使夾啦，我得㗎啦。 咁啊，即刻嚟噶啦， 系嘛？呢啲咪专业咯，系嘛？ 唔系你都要做咗一啲事前嘅功夫，先会可以达到呢、這个，即系先可以容易啲去上手嘅呢、這个。 系，其实今次我有构思去搞呢个 show 咧，都同阿 Ricky 好有关系，因为我咧都参加过阿 Ricky 佢老师啦，即系佢老师就桃李满门啊。咁好多朋友仔咧，即系佢哋又嚟自唔同嘅职业啦，佢哋真系放咗工咧就去学唱歌。咁同埋咧，佢哋非常之有熱誠嘅，真係好中意唱歌，同埋咧，即係佢哋好用心去唱。咁希望咧，借住呢個節目，將來即係有機會再發展落去嘅話咧，即係請多啲啲朋友仔上嚟，即係發揮下自己嘅即係興趣啊，同大家分享下自己嘅歌聲啊，或者故事咁樣。咁我覺得幾有意義嘅呢樣嘢，好嘛？ 喂，聽眾有興趣都可以。 係喎，各位聽眾咧，如果你自己咧都自問嚇歌喉不俗啦，咁啊可以 PM 我啊，咁啊上嚟我哋呢個節目嗰度咧唱下歌。嚇，講下古仔咁樣好唔好啊？大家 我哋咁啊，我哋 用歌聲交流下。 即係有聽眾咧，俾佢試一試音先啦。 試音啊？ 係啊，等佢有啲信心啊，明白？係 喎。 如果佢唔係嗰個 key， 你夾起佢唱。 係，咁試音可以嚟元朗呢度試PM 咗我先啦，好唔好啊？不過我諗報得名嗰啲都應該好有信心對自己。 元朗嘅花家姐先啦。 咁另外嗱，我身邊呢位靚女咧，大家即係如果有睇開網台都識佢啦，寶芝啦。 Hello。 阿寶芝咧就講鬼故嘅叻啦，咁原來咧有個秘密㗎， 唔係秘密嚟嘅。 哦，唔係秘密啊。哦。哦、玩 band 喎，原來 係咁，我哋自己香港叫獨立樂隊啦。 係獨立樂隊，我哋點解你要好似啱啱瞓醒咁嘅聲？ 呢啲先迷人啊嘛， 係咪啊？ 其實我哋因為我哋隊 band 都唔係玩啲好大路，即係好大眾化嘅、 哦、地下樂隊。 哦， 唔係咁 pop， 我哋嚇、啊、我哋。都是自己歌啊，因為我哋都自己寫歌嘅。Okay. 我自己寫歌啊， 係啊。 O K， 保持唔係姓黃個， 唔係姓林啊嘛。 我姓蔡嘅。 唔係姓蔡啊， 我姓蔡嘅。 咁你呢班朋友係一路即係 keep 住每個星期去練歌？ 盡量啦，因為你知誒。香港地你做呢啲嘢好現實噶嘛，係咪先？即係唔係揾食嘅嘢，咁自己又有份工啊，又要顧住屋企啊，各樣各樣啊。玩 band 你知玩 band 做 band 仔好辛苦嘅。 係咪喺啲工廈嗰度咁樣乒乒乓 乓？我哋都仲未搞自己 band 房啊，因為好多嘢都唔穩定。 哦，即係屋企嘅， 即出去租咯， 哦，租 band 房 係啦，好似 Henry 呢度，如果佢好平租俾我穩定，我遲啲喺度夾。 我哋花家姐嘅 friend 先係 啦， 好喎。 而家我又同所有玩 band 嘅 band 仔講下，呢度環境真係唔錯嘅， 幾好喎、啊！ 有啲咩要有興趣租下 band 房或者夾下嘢嘅，聯絡花家姐先。 好啊，好啊！ 呢度係元朗嚟噶嘛？ 係呢度元朗， 呢度元朗嚟嘅，咁地點都 OK 嘅，都方便，好近西鐵站。 新界人士啊，新界人士嗰 就算唔係佢其實咁近元朗地鐵站都係好方便嘅。 我知道元朗都好多人玩 band 嘅，我自己個 base 佬都係住元朗嘅。 其實我真係好羨慕你哋咯，即係。因為我都好想去夾下呢啲 band 咧，咁但係完全咧即係同音樂無緣啦，即係淨係識得聽歌，咁又唔識唱又唔識彈。咁但係我點解咁羨慕你哋？因為我覺得即係一種好好嘅 relax 嘅一個方法啦，即係唱歌瘋狂咁樣去即係唱出一啲你中意嘅歌啊，咁嗰種即係可以有無人之境嘅少少係咪去到？ 哦，係啊，自己一個陶醉咁樣。 係咯，同埋可以同啲同道中人咧一齊去分享嚇自己中意嘅音樂啦。咁啊，我哋呢個節目咧就係可以。即透過呢一個音樂啦，去講下我哋嘅人生啦，咁樣好啦。我哋嘅其實個 format 咧就會係我哋在場嘅每一位會講一講自己嚇曾經心動過嘅歌，好嘛？咁啊 ，Ricky 今次咧，我知道你就揀咗呢隻歌叫朋友， 係啦，點解揀呢隻歌叫朋友？不過咧，朋友就唔係。我哋成日聽嗰只廣東譚譚詠麟嗰只歌，係啊，係周華健一隻好舊好舊嘅國語歌嚟嘅。 係呢只係咪算冷門啲啊？嗬，係咪啊？ 其實會唔會有啲朋友如果聽到 係都會 呢首歌就會識嘅，都會識嘅。 冷門的朋友， 冷門的朋友， 冷門的朋友， 國語歌嚟嘅只， 幾好聽， 係啦，好好聽呢只歌。嗱，咁不如我哋聽一聽你嘅歌聲先啦。周華健就我偶像嘅都係嚇咁。究竟啊 ，Ricky 唱出嘅朋友嘅味道系点咧？我哋听一听《朋友》呢只歌曲先。 这些年，一个人。 夜过于夜走，有过泪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真爱过才会懂，会寂寞会回首，总有梦总有你在心中。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朋友不曾孤单过，一声朋友你会懂，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泪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真爱过才会懂，会寂寞会回首，总有梦总有你在心中。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朋友不曾孤单过，一声朋友你会懂，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朋友不曾孤单过，一声朋友你会懂，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点解 Ricky 你啊对呢只歌咁情有独钟咧？又点样令你心动法咧？呢只朋友？ 因为其实我觉得人一生咧，即系咁多年啦，其实爱情咧，喺即系占嗰个部分唔係好多，即係可能會出現一兩個人啊，或者三四個人咁。 係，太太會聽啊。 我諗佢會聽嘅，不過唔緊要咧，佢都知道我之前嘅嘢，唔緊要。 OK。 但係朋友咧就即係一生人可能即係 知己係咪？ 係啦，知己啊，可能超過好多個，即係十零廿個都唔少。 朋友就好多係嘛？ 係啦，咁就我希望可以藉著呢首歌咧，咁多謝翻咁多年以嚟出现过身边的朋友咯，系啦， 嗯，咁咪真系好多，个个都多谢。 诶，唔紧要。 有冇一个特别想多谢噶？ 特别想多谢嘅就真系太多啦，所以唔好喺度嘥时间讲。 咁你个呢个人缘都唔错喎，应该系嘛？喂，其实人缘呢样嘢真系都几紧要噶。 系啊，当然系啦。 咁我身边识一啲人咧，就系佢系范仲增啊。基本上咧，即系譬如成公司啦，冇一个人讲过佢嘅好说话嘅，全部人讲 我识唔识 嘅，唔系以前嘅，即系讲紧以前啦。咁我喺度谂，点解一个人可以范仲增到咁嘅地步咧？即系佢系咪唔需要友情嘅咧？ 总有呢啲咁嘅人嘅 吓，定系还是佢觉得我乜所谓啫？我一个人都可以吓生存噶啦，咁点解要朋友啫？ 喂，通常犯眾憎嗰啲人係好多負能量嘅， 好多負能量係啊， 自己睇唔到。 但係佢哋好成功喎，又喺事業上可能好成功。 人際矛盾咯， 係嘛？ 係啊， 但係唔開心㗎呢啲人。 嚇，大家知道啦，即係有個好出名嘅呢個導演啊，大明星啊咁樣，佢嘅人緣都勁差啦。你會聽到係所有同佢合作過人咧，冇一個人話佢好嘅，即係我都咁。但係佢好成功係嘛？佢好成功，可能就係 乜嘢嗰個係嘛？ 人哋話呢啲係咪真係孤獨症啊、天煞孤星嗰啲咁樣？ 我諗係。那個人生價值觀問題，即是他認為重要的東西太過跟人不同，或者他太獨特，然後他可能忽略了別人的感受， 他將友情放在個 list 的最底下，可能 不知道這個就 是，甚至乎他可能太過看得自己 太過勁 高， 覺得即是沒人可以有配得起做我朋友樣。 那人就很矛盾的，一方面就很聰明，一方面負能量又高，認不到朋友，但又可以生存得下去幾成功下 喎， 人就係好難解釋嘅，有啲 係哇 ，Danny 咁多年喺呢個政界有冇朋友先？即係會唔會大家都係啊？即係你如我詐嗰啲咁樣咧，明爭暗鬥咁樣。 你如我詐見得多啦，係為咗政治原因，好朋友變咗唔好朋友。 係 咁，但係好嘅人都係有嘅， 係 見到嗰啲議員之間即係保持到自己嗰種嘅性格都有，但 係 就唔係好多數咯。 不過朋友之間有啲話題好似真係一個禁區咁啊，好似你講政治啦，咁而家又。都會跟朋友講明，喂，我哋唔好講政治，如果唔係就會反面咁樣。大家有冇啲咁嘅經驗分享下咧，或者 Henry 我啲朋友之間就冇話特別去講咩，即係大家錯落都係講翻啲 風花雪月， 都唔係風花雪月，即係自己講開個老話題啦。有啲話題即係有唔同嘅意見，咪聽下咯。即係唔係細路仔啦嘛，細路仔可能會衝動啲。我哋大人聽到佢有唔同意見。哦，冇乜所謂啦。 但有冇試過為啲價值觀大家好唔同而鬧交啦，拗到面紅耳綠？有冇試過？ 都冇嘅，我就冇嘅。我通常遇到呢啲情況，我就聽下算數噶啦。 聽下算。啱 啱我嚟做咩咧？ 哦，淡淡然。 係。一種就係咧， 係 大家都係幾好人嘅， 係 於政見唔同咧， 係 傾偈唔講嘢，慢慢演變到互相仇視。 嗯， 我覺得呢個就係唔需要咁樣嘅。 係 有啲人嘅眼光就係咁噶嘛。你唔同我嘅政見，你係咁唔好嘅，即係咁唔好嘅政見，個人都係衰噶啦咁樣。咁啊批評對方咯。另外一種就能夠超越到呢一樣嘢嘅。 嗯， 雖然大家政見唔同，但都有偈傾，都可以做朋友。 係 咁睇你自己個人想點。 哇！呢個我覺得係最高境界咯。即係擺明大家係諗嘢唔同，但我哋仍然可以和而即係和而不同咁樣係嘛？呢一個就係一個好好嘅感覺。系啦，咁啊，寶芝咧，寶芝身邊有冇啲咩 都 感人嘅友情故事？ 咩雨傘革命咧？ 係 咪大家好多唔同意見嘅？我真係即係見到有啲朋友其實係做警察噶嘛。 係， 咁你嗰排就會見到話喺個 Facebook 度啊，你鬧我鬧你啊，跟住為咗呢啲嘢唔同嘅見解而 unfriend 大家。 係， 咁你見到會好可惜咯，會覺得。 可能真係呢個友情係完全受唔起考驗咯。 係啊，咁人其實你好多嘢有好多方面去睇噶嘛，你唔可以即係你自己認為啱嘅嘢，你夾硬呃人哋都覺得係咁噶嘛。 係 啦。不過政治咧，好容易令到人哋咧覺得自己嘅原則係特別偉大嘅，不過大原則嚟嘅，我最啱啦，對方就係我最啱嘅。咁大原則一爆出嚟嘅時候咧，第二啲唔好理。你不信就係唔好噶啦，咁樣。 所以就 何必咧咁樣？ 我自己就本身好少談及政治，因為我都係好白痴嘅呢樣嘢。咁啊，費事多一句不如少一句啦。咁同埋我同朋友傾偈都盡量避免太講多呢啲咁嘅話題嘅。係。咁係因為一個講錢，一個講呢啲政治嘅嘢，就最容易就係會發生衝突嘅。 唔一定政治嘅，有時除咗係唔好話講政治啊，啲唔同嘅意見咧，大家。我想咁去試過衝突啊，唔同嘅， 係 好得意嘅點咧？每逢你到個朋友，大家一個好咗一個幾好嘅境界咧，事情就會嚟衝擊你噶啦。 嗯， 冇依家你係唔知點解嘅， 係， 但你 over 咗之後又冇嘢嘅。 啊，呢啲冇信 嚇， 係 點樣 好奇怪 㗎？ 即係過咗個關咁就 係啊！有啲嘢發生令到你兩個咧就唔係咁好嘅， 係 好奇怪。做生意又好乜都好， 但係過到個關，可能大家就真係友誼永固可以係咪？ 係啊， 呢啲咁嘅原則，呢啲咁嘅事情咧，唔單止係政治，宗教都會發生嘅。 係， 大家都係宗教裏邊嘅人， 係哇！尤其一個政治一個宗教咧，就真係最敏感，又好小心嘅。有啲人係好敏感，同埋佢咧比較係即係需要人哋去。和應佢啊，認同佢啦，咁你會覺得幾難 同佢相處？嗰個敵人就係自己啊，因為當時係你自己好唔高興，好唔滿意佢啊。 係， 嗰個係你自己嚟嘅。 係， 但係咧，另一方面咧，你睇翻自己嘅歷史， 咁耐對嗰個朋友，你覺得佢係點先？如果佢不嬲都係唔差嘅咧， 啊、 要堅信自己嘅諗法。 Henry 講得啱啊，有個朋友都講啦，即係你唔好睇一件事佢係點啦，你睇佢平時係一個點嘅人。係 佢心口心好憎佢噶啦，佢咁樣咁樣咁樣喺好唔啱。其實咧，佢都唔想嘅，那個環境令到即係嗰個氣氛或者環境。逼到令到佢咁樣。 咁呢只歌之後，希望咧可以令到一啲，譬如咧，哇，幾十年都冇見過，即不相往來嗰啲，本來好朋友嗰啲咧，可以咧，即係話大家試下 call 翻大家。 補充多一句啊，做人唔好太執著，太執著嘅時候咧，有個字喺度嘅。乜都係我嘅諗法，我嘅做法， 我認為， 我認為， 不得多，即係對自己都唔好啊！ 將自我放到好大啊！ 嚟睇下我哋嗱，我哋 唱下歌咪好咯， 咪係咯，唱下歌，吹下水，把酒談心幾好咧！ 你哋都係想嚟㗎，打俾佢啊！ 仲有啦，仲有一樣嘢咧，好可以relax 除咗唱歌，就係睇呢個電視劇。咁咧，我而家咧就即係太忙啦，工作咁啊，好羨慕啲人仲可以煲日劇啊，煲韓劇。咁啊，想當年咧，我就好中意睇呢一有一套嘅電視劇嘅。咁我到而家咧，依一世人到而家都係最中意呢套電視劇，真係好好睇，叫做《香城浪子》啊。 係啊，我哋細個好中意睇。 係咪啊？阿偉樂啊，同埋呢個啊咩咩邢紫輝啊， 係啦，邢紫輝。 嗰陣時梁朝偉仲未紅㗎。 我想問下花家姐，認為最深刻嗰幕係乜嘢？ 嗰幕唔係就係阿偉樂踩單車喺個斜路嗰度撞到 撞穿個頭， 撞穿個頭咯， 跟住 至少有 得拉咁係啦， 係啦，叫做咩？叫咩？有個花名嘅，死咗時間唔記得咗添，仲話自己最中意嘅神劇，唔係年紀大有啲唔記得咗。咁嗰仲有佢有句。他有句口頭禪叫吹冰崩，吹冰崩 流行了很多年。 哇！即係嗰時點解咁中意呢套電視劇咧？一間再講啦。不過依個時候，我好想唱翻呢只歌。 你唱， 花家姐開心。 我唱幾句啊！我傍住阿寶子唱啦。 唔係，係我傍住佢唱。 我五音不全，我驚嚇親大家。呢只歌就係《香城浪子》嘅主題曲，《心債》，我偶像梅艷芳。 重重心中痴债，原是欠下你一世，无限无尽爱在我心底，悠悠心中痴意，源源不绝苦味。只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万般痴心都等于枉费？悠悠心中心债，常怨不绝苦慰，只望可补偿一切。悠悠心中痴意，源源不绝苦慰，只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万般痴心都等于枉费？原来今生心债，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千代千生难估计。哎呀，滴咗一把汗添，滴咗一把汗，犀利啊，花家姐。 其實我每次去唱 K 咧，我都會唱呢只歌，因為我成日唱到呢只歌。 花家姐開始茂盛啦， 係咪？多謝你啊，我都係夾硬嚟嘅啫，即係希望大家唔。 頭先你唱嗰陣都唔甩曬碌㗎， 係甩曬。 一正式就 都甩咗 logo， 先甩咗少少，真係唔好意思。不過亦都顯示到我哋呢個節目咧嗰種 live 嘅意味啊，幾咁重咧，係嘛？即係有時我哋唔怕失敗嘅，係咪先？我哋要夠膽 承認。係咁咪錯咗唔緊要，係啦，甩咗唔緊要，再嚟個 live 就係咁 嘅，冇所謂啦。其實啲嘢而家唔使太過，唔使太設計㗎啦，其實都 即係都係嗰句，唔使太執著嘅， 係都係執著， 隨心唱得㗎啦。 有一個評人啊講咗句説話， 係乜嘢咧？ 現代音樂咧係唔好聽，點解咧？佢係太過工整， 太過工整哦。 studio 裏邊咧，乜都教到百分之一百準曬，反而冇咗嗰種嘅自由氣氛。 哎，好啊！你咁講完，我就放鬆啲啦，係啦，係啦。你知我哋呢啲，我慣咗做節目又要 run down 啦，成日俾人笑啊！做乜成日寫個 run down 出嚟，仲係做緊幾廿年前喺商台。 不過好肯定一樣嘢，唱歌就一個阿 伯。梗係啦，大家唔好比啦。喂，其實嗱，即係十隻手指有長短啦，即係大家都係同一個阿媽阿爸生咧。咁我全家咧個個兄弟姐妹咧唱歌都好聽嘅，得我走音嘅啫，唔知點解。但係我就淨係做到網台節目嘅啫。 你把聲好聽咪可以做主持人咯。 但原來講嘢同唱歌唔同嘅喎，即係你講嘢，就算你把聲好聽，原來唱歌都可以係走音喎。 最典型就係 Michael Jackson 啊，佢講嘢咧音聲細， 係啦，點解咧？ 一唱歌咧，哇爆到啊！ 係啦，點解咧？話音樂人 一上台就 即係識唱歌咯，哦，識用氣咯，識用音咯， 係啊，有冇得學㗎呢啲？ 係有得學嘅， 係 學友都係嘅，學友講嘢係雞仔聲㗎嘛，但係佢一唱歌就好厚啊。 點解會咁樣㗎？咁得意嘅嗬？ 因為你 用聲用聲 嘅問題。如果你用講嘢都用唱歌嗰個方式咧，其實你都幾攰嘅會。 哦，咁樣咁啊 ，Ricky 有冇開班授徒啊？ 暫時唔會啦，係都教咗你先啦。 係咪？我諗抽傭啊嘛，呢個節目可以 教曉咗佢，等佢唱到好勁嘅時候，咁佢就有好多人去拜師。 係啊，上天又好公平嘅，你乜都得就即係好掂噶啦，你就嚇咁啊，冇咁著數嘅事嘅。咁啊，頭先我想講翻咧《香城浪子》嗰套戲咧，就係睇到大結局嗰時咧，即係嗰時嗰啲情懷咧，就係哇去到大結局嗰集喊啊睇到，但當然個結局悲慘啦。另外一方面就係、是。冇得睇啦，完啦， 好失落。 咁点啊？我听日咁点？咁样嘅喎， 失落感觉系嘛？ 系啦，即系我哋而家好，我好开心咧。即系我哋有啲听众咧就话：吓，完啦呢季咁我点啊？跟住我点啊？咁我点知你点啊？即系好得意喎！我觉得几好嘅，即系有个人你即系你中意一样嘢，中意到系你觉得日日都需要有佢喺你身边嘅。你哋有冇一啲电视剧令你哋有咁嘅回忆噶？ 大时代。 丁蟹 系啊， 系 Danny 咧， 好好睇 边套？ 知三四郎， 知三四郎有冇主题曲噶？我哋下次唱咯。 咩年代？ 边只啊？边只啊？ 唔容易唱噶。 点唱啊？可唔可以即刻弹几句咧？ 啊，唔识， 系日文嚟噶。 继续唱啊！ 有《星空奇遇》咧，记唔记得？ 《星空奇遇》 啊，七十年代初嘅时候吓， 系 未出世， 系喺边未出世？ 眼定定，《 星空奇遇》啊，咩电影嚟噶？咩电视剧嚟噶 ？Star Trek 咯， 你识唔识啊？讲 Star Trek， 我睇 Star Trek 电影出噶，而家今年嚟啦，《 星空奇遇》 《星空奇遇》 哦，你系讲紧 长青嘅 Star Trek 吓？ 电影定电视啊？ 后来又拍成电影咯，系剧， 以前系电视剧嚟噶， 系以前 唔知， 以前睇电视咧冇咁多本地嘅电视剧噶嘛，日本啊，记唔记得咩《绿水英姿》啊？嗰年代咧， 《绿水英姿》系咪讲跳水嗰啲啊？ 我真系成额汗， 我哋坐埋一边啊！我哋 泰山片集啊， 泰山啊， 咦？嗰两位可以自己埋去嗰边倾。 佢叫我哋埋位喎，都唔講啦。 泰山啊， 講笑啫。 仲有 Batman 啊 ，Batman 啦，嗰時用好多啲外國西 啊， 西日本嘅。 師傅雙雄， 係 師傅雙雄。 你真係中間嗰位已經開始飲水啦，開始。 神級電影，講多句先。綠水英姿係閉氣永發嚇，閉住流水啊。係啊 ，OK， 係咪㗎？你真係。 我哋再講咧，發緊超人杯過我哋。 我會咪預備咗張台喺嗰度俾兩位撐台腳。咁啊，不如阿寶芝，寶芝有咩？ 我其實好少睇電視劇嘅， 係咁都總有一啲以前童年嘅時候中意嘅電視劇。 嗰套阿星爺有份做嘅，同阿萬梓良一齊做嘅咧。佢個 人在江湖， 係啦，嗰套我好中意睇嘅， 呢度 係啊，嗰個我好中意睇嘅 神劇嚟， 同埋個主題曲都幾好聽。 明天仍要繼續， 係啦， 明天係 咩？ 係我哋下次可以阿譚詠麟嗰只，係啊， 有去試過怎知探你 係咪啊 ？end 咁多年啊！ 咁你係時候要去 申請翻個269嚟申請下，睇下我哋呢、這個啊Radio 99網絡電視，亦都係一個劇嚟、 啊。其實我都問嗰人點解你哋唔睇電視劇啊？其實我哋有開嘅，翻屋企只係開啲聲嚟嘈下，其實都唔知講乜嘅。 咁又係喎，好似我媽咁咧，而家好多老人家咧，佢哋開始識得接觸iPad 啊、電話或者係嗰啲叫咩樂視啊嗰啲咧，佢哋開住啲電視劇咧，佢可能唔係真係睇中間啲劇情嗰啲嘅，佢自在有把聲喺度陪住佢，人氣係冇錯，係啦，鬼影都少啲嘅會咁樣，冇咁驚嘅會。 喂，我都係開咗個電視，跟住攞個吉他練吉他喎。 係，咁其實我哋嘅節目咧都有呢個功能嘅，咁所以好多朋友咧就幫襯咗我哋呢個二六九啦嚇，咁啊 有啲聲啦係嘛， 係啦，又喺度黑 sell 翻添。好啦，咁我哋一間唞一陣啦，我哋翻嚟咧繼續我哋一曲心動嘅下半部分。今天是我们的第一集，多谢大家的支持，回来继续。欢迎回来我们这个一曲心动的下半部分，在这个元朗的宫下，这个这么漂亮的band房里面，继续我们的节目。今次也是我们的处女作，包括我本人第一次主持这个音乐节目。其实我以前做了这么多年 DJ， 我最痛恨就是自己未主持过音乐节目。 现在你如何想 最痛恨的遗憾啊，遗憾啊， 竟然今天唱完歌添。 但是我以前有些同事即是他们要做通宵那些，我就觉得他们很辛苦，即是哇这么成夜晚坐在那里又是这么播歌，但他们很 enjoy 其实。他哋冇所謂，我覺得 O K， 好舒服嘅。咁佢哋就中意音樂啦，咁啊，譬如余怡發嗰啲啊，以前都係同事啦。啊，到今時今日都仍然堅持住佢嗰個崗位啦。咁我都真係好戥佢開心。咁頭先咧，我哋上半部分啦，咁啊傾過一啲唱過歌啦，同埋傾過一啲啊集體回憶嘅嘢。咁啊 ，Danny 睇下佢而家個樣子。仲係好沉醉喺佢嗰個，佢喺勾起咗佢嘅呢個深層嘅電視劇嘅回憶，包括咧就唔知咩咩話咩英姿啊， 佢 知三四郎， 知三四郎咩鐵甲無敵咩啊，無敵咩啊，鐵甲人 神偷碟， 仲有一個 神偷奇遇 譚西敏啊，喂咗 打網球嗰個叫咩啊？ 啊係啊，喺度網球嗰個，總之以前 網球小子。 唔係打對打排鞋頭啊！ 總之以前 Ricky， 我算你都唔好搭爹啦。 日本同埋西方嘅天下啦，美國嗰啲。 喂，你哋以前係咁？你童年嘅時代係咪不斷咁可以阿媽俾你喺屋企睇電視嘅？唔理你咧做功課嗰啲嘢。 我最深刻嗰一個時候咧，就係阿媽買咗個電視俾我哋。 是不是有道門開了一些 簡直 是木門的那些 簡直是石破天驚那時 候 我也有同感 有木門的以前這樣開的 我們沒有木門 的很搞笑 好震 撼、欸、那你有錢啊我們以前你記得 Ricky 我們家那個是個趟門的、嗯 我冇你咁高咁好记性，真系我唔记得啦。 搞错你冇咁都唔记得， 咁啊算好噶啦。再初初我电视冇，即系屋企未买电视前，我哋点睇咧？ 系 我哋喺屋村长大啊嘛，喺人哋铁闸门口夹喺度装下， 喺条罅嗰度 装下装下，好开心。 我仲以为你装人冲凉啊， 系咪？ 即系自细有偷窥呢个 偷窥狂。 到拉尾咧，我哋装得人太多啦，所以阿妈就冇办法嗱，摆柜 喺 屋企。 系啊，咪一阵阿仔点样俾人哋话你装人？沖涼 是咪先？係恨睇電視， 恨睇電視係啊。 咁啊，寶芝，我哋算係比較幸運啦，一出世都有電視㗎啦，係啊。咁我哋頭先講嗰啲，我哋都其實都對一套電視劇好深刻啦。嗰套叫咩？阿山口百惠嗰套叫咩？ 哦， 我其實唔記得個套戲， 但係好多 嗰隻歌 個主題曲， 山口百惠嗰個， 噔噔噔， 都係阿梅艷芳唱㗎嘛。 讓快樂为我展开，和你共聚，原是可爱。知唔知咩歌？ 听过。 赤的儿话， 呢个好好听 嘅，好正呢只歌。 而家花家姐欲罢不能啊， 系啦，上咗瘾。 其实我都仲，我净系识只歌嘅啫。 系咯，叫咩？嗰套叫咩？佢好似讲癌症咪又好似有绝症嗰啲咁。 我记得系山口百惠同埋啊。 三浦友和 嗰陣時好紅嘅，佢哋 都係好似睇到喊嘅，我記得又係流曬淚咁嘅睇到。 我最記得佢有出電影嘅《三百位伊豆冇娘》，伊豆冇娘， 伊豆冇娘， 係啊， 識唔識啊？ 唔識 個名， 唔識。 全劇 張湯城寫噶嘛，諾貝爾得獎啊，真係啊， 好有學問喎、啊，不過聽你真係越講越多。 下次我哋要做一集電影主題曲， 係咯，要做下功課先，唔係答唔到爹嚇。咁啊，而家啲人就中意睇啲日劇啊、韓劇啦，我自己就對韓劇就真係冇乜興趣，講真。 啊，我都 真 係 唔知點解入唔到佢哋個世界嚇。咁啊，Ricky 中唔中意睇？ 睇電視之前係咩？係電視冇嘅，係聽心機。 聽心機嚇。 聽心機每逢夜晚黑咧就熄曬燈啊，聽個心機先瞓覺。但聽心機有度好咧，就係唔同電視嘅。每個人聽完嗰個故事都有唔同嘅 picture 出嚟嘅。 係有幻想空間。 幻想力好好嘅。 係。 所以我哋個創造 creation 會好好嘅，真係。 係。咁啊 ，Ricky 咧有啲咩電聽即係、就是、聽心機或者睇電視劇嘅一啲深刻印象？ 我中意睇電影其實。 哦，電影添。係啊。嗯。 中意中西港產片都中意睇嘅。 係。咁有啲咩電影係令你最深刻嘅咧？有咁舊得咁舊啊！唔該，你舊到要舊過 Danny 嗰啲。 一定係回到未來咯。 哦，回到未來。 係啊，回到未來。 有三集。 Back to the Future 係。 好睇，好睇， 非常好睇。 不過好可惜啊 ，Michael Fox 而家就即係有呢個重病啦，係啦。咁咁講到深刻咧，今日咧就我哋呢一個節目咧，就係我哋在座嘅朋友啦，大家會講翻一隻自己好。心動的歌曲啦，即係咩年代都得嘅，冇所謂，曾幾何時嘅。咁啊 ，Henry 咧就揀咗呢一隻歌。呢隻歌其實講真，我咁中意 Beyond 咧，我都好少聽喎。點解會揀呢隻《原諒我今天》咧？ 啊，其實呢首歌我聽佢唱嗰陣係一個朋友唱嘅，佢係呢個警察部嗰啲資科保護嗰啲人嚟 㗎，好大隻㗎， 好威猛。我心諗。你唱歌得唔得噶？你打交得嘅啫，開槍就得嘅啫。咁佢就唱咗一首歌出嚟，令我拍曬手掌。 哦， 我真係佢印象好深，所以好深印象。 因為佢 叫我夾，佢都好好。 嗯 把聲仲要似黃家駒添喎。 哦，你可唔可以邀請佢上嚟啊？次 未佢可以唔佢唔出得鏡噶佢啲。 我唔出得鏡，唔出得鏡都得㗎，都唱得。 因為佢保護證人。 係啊，保護 證人。 真係保護證人。 叫佢戴個飛虎頭套嚟咯，或者。 即係而家興嗰啲戴住個頭，戴住個嗰啲。 係咪先識吸埋音？ 係咯，我好想聽喎。 咁我啊想 警察都可以唱歌㗎嘛？ 阿細佬同我唱呢首。 係啊，咁我咪好大壓力咯。 喂，個人唱出嚟個味道都唔同㗎 嘛？ 係咪先？ 即管試下，即管試。 好啦， 呢首歌我唱第一段，因為我哋啱先。頭先冇夾過，啱先嚟。 其實我都係前日先聽嘅啫。 你我唱第一段，跟手又第二段你接落去， 冇問題㗎啦。 冇問題 啊，夾硬嚟啊，唔好理咁多啦。 我沉醉下你哋呢個歌曲之中先。Beyond 嘅《原諒我今天》。 愁怀收于心中一角，没法说清楚，无缘地共对，只想你体恤。人成长中必须经过，是要去挣扎，曾想尽力去解释我苦衷， 凝望你穿入。人步远消失，要是缘分你相信，最后仍然是一对，心底里从未告别，只有默然心着泪。回头当天初识相见，未会觉生厌，到此刻只得收拾了的心，从回忆中将它洗去，但我始不可，遗憾是彼此交出了真心，谁愿意隐退？原谅我今天，要是缘分你相信，最 后仍然是一对，心底里从未告别，只有默然心着泪。 凝望你转一 人步远消失，要是缘分你相信，最后仍然是一对，心底里从未告别，只有默然心着泪。要是缘分你相信，最后仍然是一对，心底里从未告别，只有默然心着泪。 真的很忍不住想拍掌，真的很好听的歌。其实我对于 Beyond 的歌呢，很多我听完真的会哭，真的 很无奈的，听完那些歌我觉得是吗？ 这些歌真的挺好听的，真的是我听到之后。 同埋你看那些歌词呢，即是讲到他好像有一些是没办法选择，即是一定要去离开，但他又很不舍得，是吗？即是 很无奈。 是啦，即是要是缘分你相信，最后仍然是一对，心底里从未告别，只有默然心着泪。 挺好的歌词啊。 是咯， 超正。 即是何解有个人会是，即是有一样东西你又这么想拥有，但是最后都即是无奈要放低的呢，这样。那不知道写歌词这个人 写得好，他 背后会有 个 什么故事。第一句已经写到了， 受惠收于心中一国，没法说清楚。 是有那种有苦自己知又说不出的感觉，是吧？ 是很无奈的感觉。 是我见宝芝又真的很有感受，好像是吧？有没有一些 他这些男人的沧桑呢，就其实我都是在旁边给他们分图一下算了， 是吧？那你有没有一些很沧桑的爱情故事分享一下？ 学那套我们 这么漂亮，通常很多这些就是这些桃花，是吧？ 那套戏讲人生漫漫长，肯定会遇过几个人渣的。 哦，那句真的金句来的，那句真的 是是吧？那当然有开心也有不开心的， 是 爱情的东西。 有没有一些是最不舍得的人呢？又无奈要分手的那些呢？不用说名字， 都不会的。反而都很久很久之前，差不多，但可能大家都是初恋比较深刻的那些，但是又很年轻嘛。你会觉得大家会太多因素会去分开咯，可能你又仲后生啦，你可能觉得你呢个都唔需要觉得系咁认真啦，或者点样啦。但系到你真系分开咗嘅时候，你又觉得唉，原来好唔舍得，原来嗰样嘢都好真挚嘅，因为嗰个大家相处嘅时候仲系冇咩都冇谂噶嘛，可能就系 两小无猜嗰啲 系啦，即系觉得一齊好開心咪一齊咯，咁樣 好好飄華嘅， 冇咩話條唔條件啊， 冇乜計算噶， 係啊，咁就過後自己都會諗，會有時會諗起呢個人或者如何，就會諗下佢而家嗰點咧。當然即係都祝福佢會而家會過得好好啊，咁樣咯。 明白。 喂 ，Henry 啊， 係點啊？ 阿寶芝話咧，咩男人嘅滄桑， 豆腐火腩飯， 咩叫男人嘅滄桑啊？ 玩嘅浪漫，豆腐火腩飯， 撞傷啊有， 撞傷 ，大家都經歷過噶啦呢啲。我見阿 Danny 即刻加把嘴，一定係好有心得噶啦。 啊，冇心得，不 你唔係嘅喎你。 男女嘅睇法好多時唔同嘅， 説不出的秘密。 係，我哋都覺得係。 咪咯。即其實有些人就咩初戀到結婚都是那個人噶嘛，即係呢啲有幾可啦人間啊！ 嗰啲歌詞寫得好啊， 係嘛？ 即係抒發得嚟有少少含蓄咁樣，即係半收半放咁樣，幾好嘅寫得唔錯。 係咁，我叫阿寶芝咧，即係揀一隻佢自己咧最心動嘅歌咧，佢又揀咗《最愛的你》啊，呢一隻咧譚詠麟嘅歌。 其實咧，我 小個當然聽很多泰勒啦，但沒有說哪隻又我覺得好聽，但沒有說哪隻又很特別喜歡的。反而這隻歌呢就是不知道為什麼在收音機還是什麼聽了一次之後，我又覺得啊好好聽喔，啊， 因為一開始那裡好好聽， 旋律是很好聽， 因為他Alan是一個清唱的唱 啊，是啊是啊是啊，那隻歌是好聽的，入來 那事不宜遲， 咁呢個算係咩啊？保持算係女性嘅乜嘢？ 女性 呢首歌好浪漫嘅，即係女仔會可能係啦，即係多少少嗰啲幻想咁嘅嘢喺入邊。 你嘅浪漫唱出嚟啦，好嘛？ 好啊，我會其實 Ricky 就主唱嘅，咁我會陪佢一齊 唱咧。係啦，咁我哋嚟啦呢只。 Ricky 唱我就放。 因為女仔中意聽個男人唱啲咁浪漫歌嘛，梗係揾翻。 即係而家我嘅對象係咪你啊？ 你諗翻你自己老婆就 OK 嘅啦。 幻想下，匿埋眼幻想下都可以嘅。呢只歌《最爱的你》啊，呢个都系好似廿几三十年前嘅歌嚟，系嘛？ 星犹如天空的小斑点，在半空中，在你的肩膊。每晚灿烂明亮地，沉默地笑，仍是每夜，仍是每段爱情。星没有一颗不爱闪照在你身边，谁会不深爱你？最爱的你软弱无力地凝望着我，陪伴过度，让爱过滤着每日每一深夜。云飘涌的清晨，能拥有亲爱的你，曾是我的生趣。每日深夜，云飘涌的清晨，仍是会回味到这份爱恋。回到深秋，重返到你身边，回到那秋天，能有你的每一刻。星，请可否停下暂不闪，让往日重新再开始过。星没有一颗不爱闪照在你身边，谁会不深爱你？最爱的你软弱无力地凝望着我，陪伴过度，让爱过滤着每日每一深夜。云飘涌的清晨，能拥有亲爱的你，曾是我的生趣。每一深夜，云飘涌的清晨，仍是会回味到这份爱恋。回到深秋，重返到你身边，回到那秋天，能有你的每一刻。星，请可否停下暂不闪，让往日重新再开始过。回到深秋，重返到你身边，回到那秋天，能有你的每一刻。星，请可否停下暂不闪，让往日重新再开始过，让往日重新再开始过。 哇，果然好好听，这首歌真的 是。 好冧啊！ 我好系咯，谭咏麟，我最中意嗰句就系、每一深夜云飘涌的清晨咯，能拥有亲爱的你，曾是我的生趣。吓、啊，你最中意边句歌词啊？ 其实我自己咧， 成首都中意啊！ 我反而中意系开头嘅， 开头星有 余，两个 verse， 因为佢借咗星空嗰样嘢啦，然后又写得好靓啊咁样咯。 系在半空中，在你的肩膊。 系啊，有啲好啊，飘渺得嚟又浪漫嗰啲咯，即系林敏聪啦，好叻。 哇，真系少女情怀总是诗啊！证明阿宝芝仲系一个少女嚟噶吓， 藏刀嘅添啊， 藏刀啊！你等收埋一边先啦，都咁啊，会唔会即系而家，譬如话一听起只歌咧，又会谂起啲人，某一啲人啊，某啲情景。 同埋有个小故事嘅，系咁有一次去饮嘢，同朋友酒吧，咁啊酒吧咧有歌唱噶。 系， 咁呢啲歌都好，即系谭咏麟啲歌都好多人喺酒吧点噶嘛，咁样。咁有个朋友啦，两个朋友，今日有个 friend 嘅 friend 啦，咁佢啊好中意唱谭咏麟咁样啦，见佢唱咗首唔记得乜嘢，然后我话我好中意首歌，不如你唱俾我听啦。咁佢就应承咗我会唱嘅，但系到今日呢样嘢会唱嘅，系啦。咁但系到今日咧呢个承诺都冇兑现过嘅。 诶，好简单就祝佢上嚟啦。 系啊，咁今日 Ricky 就吓。還咗我一個心 願，代替咗佢， 係啦。 咁所以你一聽就嗰日諗起嗰個人啦， 有少少啦， 係 係咯， 係仲爭你啲債咁樣， 係啊，爭我只歌 咁啊！街度見到佢就捉佢上嚟咯，又知唔知啊？ 好啊好啊， 咁啊好多人要捉上嚟啊，咁包括即係其實我哋而家即係睇緊我哋節目嘅朋友啦。咁啊，如果你都想參與下呢個節目啦，咁我哋都好歡迎嘅。咁啊，中門大開俾大家咧，可以上嚟啦，唱歌啦，同埋分享心事啦。咁亦都 Ricky 咧身邊好多即係。哇！唱歌好叻嘅朋友啊，係嘛？即係你嗰啲同學仔啊， 叻過我。 點樣嘅咧？你身邊嗰啲朋友，佢哋中意音樂，佢中意到咩程度？有冇發燒過你？ 即係佢哋會自己夾，好似阿寶子咁樣夾下 band 啊，或者係去啊啲商場度做啲表演咯。 係，但係你仲犀利喎！我見你屋企咧，自己有個私家嘅 band 房，佢自己一個卡拉 OK 室啊， 自己嘅唱歌嘅。 咁咧，同埋咧， 我話 Henry 咁犀利。 但係佢係嗰啲咁嘅五臟衰小唔係呢個 麻雀 衰小五臟俱全，佢都甚至乎咧有。嗰啲好似夜總會嗰啲燈咧，爭啲我去屋企咧，以為係一個架布嚟嗰度， 即係嗰啲 燈咧，射燈咧，射嚟射去咧， 私家舞台啊， 咁自己就喺裏面咧唱 K 同埋可以錄咗去噶， 係自己 enjoy 啊。 咁你不如同大家講下，如果想喺屋企整一個咁嘅卡拉 OK 室，其實花費啊，或者嗰、那個即係點樣可以最精明咁整一個出嚟，但係唔好即係嘥曬多錢咁啊。 其實有平有貴嘅，即 係 睇你點樣要求。 鴨寮街 係啦，呢啲都係深水埗一帶買啦。 仲有個地方仲平啊， 幾千蚊咯， 邊度啊？華深圳， 翻深圳， 華強北開始鬥消費平啦，大家兩個。 咦？但係你需唔需要整隔音嗰啲啊？ 我冇整嘅，因為 你唱嘅時候，其實隔離老師唔係隔離鄰舍好 enjoy， 寧願去唱多幾個鐘咁樣，整咩隔音啊？ 咁你唱出嚟唔係噪音，我諗啲人唔會太過介意。 但係因為咧，我啲隔離鄰舍有時咧。佢哋唱歌咧就爭啲啦，即係但係佢哋又好 enjoy 啦。我又覺得即係如果佢喺日頭對我哋冇乜滋擾，我覺得一個娛樂同佢自己輕鬆都係開心嘅。 佢客廳嗰度唱係嘛？ 應該 係，因為我細佬就係你係喺間房度閂曬門嗰啲咁樣。 其實而家好多人都有整㗎喺屋企， 係咪都有咁嘅空間 都好容易嘅其實。 真係咁容易？係 啊。 咁啊錄咗自己屋企喺度咩啦？ 錄就少啲，可能即係唱卡拉 OK 就多啦，係啦， 係咯，其實幾好啊，嗬， 即係房間度擺啲隔音嗰啲嚇， 係，即係佢有曬錄音個設備，自己錄完可以你譬如你可以去屋企， 有冇得轉 key 啊？ 可以轉 key， 即係譬如嗰啲朋友上到去咧，可以入去自己錄隻歌咧，就自己拎走嗰個 MP3 咁樣嘅，係嘛？咁啊幾好喎， 唱卡拉 OK 有嘢要注意， 係點咧？ 十首卡拉 OK 咧，差唔多係九首半都錯嘅啫。嗰啲字啊，你出咗字，你聽佢咧，你唱多幾年都冇乜用嘅，唱十年、20年、30年。 嗰只歌詞唱錯，你意思係寫錯？ 佢唔係跟住個拍子出嘅，佢 拍子好緊要嘅。你唱慣咗卡拉 OK 咧，睇住佢字出先唱咧， 係 唱 live band 嘅時候。 所以頭先我唔知入邊入㗎， 同埋我哋今日冇乜點夾。 嗰啲以前嗰啲咁嘅顏色字係俾啲唔識唱歌嘅人睇，即 係 識唱嘅反而係 唔會睇， 唔使睇 咯。你唱錯㗎，越唱越 差。哦，咁樣。 你如果係唱緊 MMO 咧，忽然之間轉 live band 咧，都唔一定得㗎。 就唔識㗎啦。 一下子咁樣話咩？ 咩聲嚟㗎呢啲？ 都話有啲朋友啊，佢話呢首歌我唱咗好耐啊，譬如講嗰首《月亮代表我啲心》啊，嗰啲咁嘅歌我唱好耐。 冇問題啦， 冇問題啊，我上嚟唱，我呢首歌唱咗三十年都有啦。 哦， 一跳上台真係唔識唱， 因為你 MM 就唔識入㗎啦。你 MMO 係入曬腦㗎嘛？ 哦，原來咁。 原曲係入咗腦，但係你一彈 live band 嘅時候，就好多人 要聽拍子咯， 就會唔識啦。 聽煙草啊， 自己去 掃咯， 係啊，所以呢啲係經驗嚟嘅，全部都 係。嗯，咁啊，各位如果唱開卡拉 OK 又俾人話你係歌王歌后嗰啲咧，如果又想試下啊唱 live band 咩感覺嘅咧，可以嚟報下名啊嘛。 另外仲有一樣嘢喎，你唱歌唱得好，卡拉 OK 好 ，live band 好。 唔代表人品好。 真正入 studio 唱嘅時候咧，又係唔同。 哦，又唔同嘅。 真正錄音 studio 係一個點解精神時間房嘅煉獄嚟？ 好多瑕疵嘅， 好多瑕疵，因為個 producer 咧逐個逐個幫你執嘅，拍子、聲線、音韻乜都執曬嘅。所以有啲人覺得好醒入到去唱 studio 咧，話唉， 好慘㗎！每次錄 即係成日咁喺度執唔到出嚟㗎。 同埋你上台唱又喺呢度唱，或者係會都有少少個感覺，呢個係個台嚟㗎嘛。 係， 啲人都會驚㗎，唔知點解。 係啊。嗯、有壓力咯，因為要表演啊嘛， 喺度啊，咁樣佢會驚 嘅。哇，我出碟啦，咁緊張啲 啊。咁我哋呢個節目唔使緊張嘅，大家好 relax 啲。 我甩咗咯，冇所謂。好似頭先我哋唱嗰首《原諒我今天》有少少甩咗，冇所謂嘅。Live band 就係咁噶，冇太介意，一定要咁，一定要咁，唔好太介意。 要 enjoy 啫嘛，係咪？開心啫嘛。我哋同我 Vicky 冇夾即砌， 因為大家都 底喺度啊嘛。 咁啊好啊，我哋嗱咁輕輕鬆鬆咁就過咗一個小時啦。咁啊下個星期三咧就同樣時間嚇九點鐘咧繼續有我哋呢個一曲心動啦。咁我哋每次都揾啲唔同嘅朋友啦，咁啊嚟到呢度咧就透過歌曲啦，同埋即係一啲往事嘅回憶啦，去度過一小時啦，一個音樂世界嘅。咁啊大家可以記得啦，如果想報名咧就揾我啦，或者揾Radio 99.TV 的 Facebook 可以講低你想參加我們的節目的。我們明晚呢同樣時間有另一個節目，那是什麼節目呢？大家留意著我們 Facebook 呢就會知道了。9點鐘再回來我們這個平台了。今天多謝那麼多位。 okay, 好，我們下次再見。 okay, 拜拜。 bye bye